只剩余生，想替你坦诚，却更于心不忍。爱原本就没抱着能持之以恒，我怎么可以责怪你转身？若感情是两人悠闲的旅程，沿途你给我的一昧的过分，太爱一个人才不舍得追问为什么，让告别像往常说晚安般淡淡的笑着，抓紧你的肩膀，那昨天的天堂，这温暖曾纠缠，难道不值得原谅？最后一次仰望那昨天的天堂，纠缠。